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跟住請嚟星 c h a n 咧。頭先啱啱睇翻之前嗰張相啦，呢、張相頭先我都好中意啦，即係除咗好有詩意之外咧，佢本身排列咧，日本人都有一種即係好整齊嘅感覺。 係 咁同埋咧，你當時去啦，你既然啊見到有啲舊嘅嘢啦，譬如有啲牌啊，或者有啲文字啊、宣傳單張，有冇衝動會諗住攞翻翻嚟香港咧？ 其實我又冇諗過咁樣去做嘅，因為就係唔好話喺外地啦，其實喺香港都會見過好多呢一類型嘅舊嘅物件喺度。咁但係我嗰陣時都喺度諗，我影相就已經好足夠啦。如果我攞咗嘅話， 下一個就睇 下一個就睇唔到喎，佢哋都影唔到咯喎。咁就我就覺得好可惜啦。 但有冇諗過另一個角度就係、有時你哋呢啲互相嘅聯繫咧，就話啊，我哋揾荒廢嘅地方，同時幫佢收藏一啲嘢，將來做一個展出，就係關於荒廢咗嘅物品嘅嘢，有冇諗過即係聯繫？譬如日本其實都應該有人去做啲書啦，都出得好靚啦。當時你入去影時有冇見到啲相類似嘅友好嘅日本人呢？ 在这个地方就没有的，但其实我在另一个地方都试过、撞过有一些日本人都是、入去影相啊这样的。其实见到面都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日文我不懂日文、可能、他们英文也都不算话太好，即是可能只可以一些简单的沟通这样的。 有没有即有个这样的交流，真的啊我去到日本。我都打個招呼、可能有啲人都係好似你一樣，好、有興趣志同道合影廢墟嘅、大家可能做一啲交流或者係什麼一啲即係分享，大家可能重點睇嘅嘢唔一樣咁、你去到日本，你覺得佢哋有啲咩睇法對廢即係廢墟嗰個凝固嗰個時間啊、回憶啊點睇咧？ 咁、你話喺廢墟入邊識到一啲外國嘅朋友咧，呢、個就真係比較少啲嘅。咁但係反而係我去每一個地方之前都會揾好多資料啦，亦都嘗試去揾一啲當地人去問一問佢啲資料啊，或者問佢可唔可以帶我哋去咁樣啦。因為始終你去一個外國嘅地方咧， 人生路 嗰邊住嘅人一定係最熟嘅， 冇錯。 即係人哋嚟香港都一樣，佢揾你。因為你熟咁樣，咁我的亦都嘗試咁樣去揾啦。咁就透過呢情況咧，原來都認識到唔少嘅外國朋友。咁、好似以日本為例啦，咁我都認識幾個日本朋友，佢哋係專影呢啲廢墟嘅嘢嘅。咁、於是咧，我每次去日本都可能我揾一揾佢哋，打個招呼啊，食下飯啊，或者如果佢得閒，亦都會一齊啊去一啲地方啊、交流一下。甚至我之前有一啲相展咧，都邀請過佢哋去啊，不如你可唔可以出幾張相喺我哋呢邊啊？咁亦都會介紹下你啊。即有少少中日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中台咁樣嘅交流咁樣咧， 其實都有， 係啊，呢啲都幾得意嘅。咁於是咧就亦都聽到佢講關於廢墟嘅故仔啦，或者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咁、樣都有嘅。 有冇試過咧？就話譬如你行到啲廢墟咧，突然間即係樓底啊，或者有冇啲嘢跌落嚟啊、冧啊咁樣啊？因為佢廢墟得耐，有機會噶嘛。 其實啲有嘅，雖然未至於好經常發生，但係間唔中都會有嘅，即係包括譬如你行緊一條木樓梯，咁咧通常你見到啲木樓梯溶爛爛，咁你首先係喐一喐佢，睇下佢穩唔穩陣先啦。咁你喐完發覺，咦，好似可以承受到一個人嘅重量喎，咁你都會試下踩。 你點樣喐咧？就係我用啲棍仔篤下佢啊，定點樣？ 你可能揾手熬下佢啊，咁你大概會知道佢。佢實淨啲，同埋佢鬆鬆散散嗰個感覺係唔同噶嘛。咁、你試下佢啊。咁我亦都試過話，條樓梯應該係行得嘅。咁於是一路行上去啦，行下發覺，哇！第二或者第三步嗰陣時 搖曬啦，係嘛？ 搖曬，甚至佢斷。 係啦，就好危險嘅呢。 咁就叫真係危險啫。咁嗰下你就諗啦，究竟佢 上啊， 上唔上去好咧？定係落翻嚟好咧？咁樣咁呢啲都要諗啦。咁亦都試過咧，就係、有朋友去到某一個廢屋入邊，佢準備入去嗰陣時候，個天花板就跌咗少少磚頭。系啦，咁呢啲可能就係下次去入去之前都望清楚先啦，咁樣。 好啦，又講下順便又講下，你帶啲咩設備入去咧？可能要帶電筒啊，會帶啲繩啊，帶啲咩入去咧？其實你會 其實一般正常情況咧，都同有少少同行山相似嘅。 即係譬如你相機嗰啲一定會帶啦，跟住你要影相啦，咁啊腳架啦，咁除咗呢啲你可能會帶多對手套啦，因為可能有啲地方你可能會覺得佢污糟啦，或者你去到啲多植物嘅地方會有啲荊棘啊咁樣，你都可能需要手套 啊、衫啊保護自己咁樣。 咁你呢啲都要啦。咁另外咧，可能你就記得要帶一啲類似蚊拍水咁樣嘅藥物啦，因為咧你去到呢啲地方咧，一定係昆蟲多過人噶啦。咁你可能除咗被蚊咬，你可能就會聽過被蝨咬啦。咁呢啲都係可大可小。 有冇試過有啲蛇走出嚟？啲草叢？ 我見過有蛇。咁但係咧，通常蛇咧係你唔搞佢，佢唔會攻擊你之餘咧，其實佢見到你咁大個生物， 佢走得走快噶嘛，係啦，冇錯。 咁所以你見到有蛇咧。其實咧就 你又唔會喐， 你不動我不動啦。咁咧就望一望佢先。其實佢會走先，因為你大佢咁多咧，佢都驚噶嘛。 係啊，除非佢好大隻，如果唔係佢都會等一等。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睇下另一張相咯。可能你都講過之前咧試過去到啲地方房洞啊、地下，咁又繼續睇下啲相，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呢度地方山上嚟嘅喎，又講下呢個係咩嚟？ 係啦，嗱呢個地方你睇佢，哇，好似都幾大下喎，佢好似一級一級咁樣上啦，似係一個同工業有關嘅地方，因為住宅就唔會咁樣起法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礦場嚟嘅，咁就喺台灣嗰邊都幾出名嘅。咁咧佢一級一級咧。其實通常咧，啲人就叫佢做十三層礦場咁樣嘅，咁就喺金瓜石嗰邊咧。咁其實佢有一部分亦都係正常嘅旅遊景點嚟嘅。咁但係你而家見到相入邊所有嘅地方咧，其實都係基本上係唔可以入得去嘅。咁樣佢正常嘅景點，只不過係附近會有少少嘅展覽館咁樣嘅地方。咁但係呢個地方得意在咧，佢點解叫做十三層咧？就係因為原來佢你喺相入邊見到佢好似樓梯級咁樣一層一層咧，其實佢每一層咧都有唔同嘅工序去做，即係你可能初初掘到啲礦石出嚟，跟住之後可能需要打碎佢攞啲礦物出嚟，然後再去將佢分翻開沙同石同唔同礦物啦，咁之後再可能打磨啊，做唔同嘅工序啦。咁佢係一層一層咁樣做，咁做到最頂可能就係將佢打磨好曬啦，然後再將佢運走咁樣。咁就咁睇落去，其實就覺得哇！如果你了解佢嗰個工序，其實就會覺得好得意啦。同埋佢個地方好大啦，你見到佢有唔同嘅廠房啦，附近其實都仲有啲宿舍啊咁樣，係啊係。 有冇見到啲工具喺度仲保留住喺度嘅？ 其實工具咧就喺啲建築物入邊都會仲有少少喺度嘅，咁但係就唔算多啦。 你有冇見到啲礦石咧？ 礦石就有 很多， 甚至是你見到它附近，因為它附近都有一些即有幾個很出名的瀑布，你會見到它的瀑布呢的水呢是黃黃地啡啡地色的。我後來聽回人說就是說因為那些礦物質呢它會令到它的水不同了色，即它一直沖洗它沖了礦物質出來令到它有這樣的顏色，甚至呢它部分礦物質是有毒的。所以那些人就會說你去看看拍下照就好了，那些水千萬不要搞樣。 好，那我們下一張照片就留意了。哦，這個也很有特色哦。 是啊，這個就好像一個很傳統的日式的房間啦。咁你見到它上面的門上面。 門啦， 就有一條畫了一條龍在這裡。咁其實呢我初初呢亦都是被這一條龍即是畫上的龍吸引到。哇，就在想緊點解一個廢墟入面可以完整到這樣呢？它畫上的那些門呢其實就是你看叮當見到那些用布用紙做的那些門。 對，沒錯。 咁它畫了條龍上去亦都沒有被人破壞到。 天氣冇好潮濕，因為所以佢先可以保留得。係 啊係啊，如果佢潮濕啲紙就冇曬，化曬。咁我初就係俾呢個畫面吸引到，咁啊專登去揾呢個地方。 呢個日本 係 邊度嚟？ 呢個日本咧，其實就喺祈福院嗰邊嘅。咁其實以前咧就係一個同佛教同即係同一啲宗教啦有關嘅地方嚟。 佢似乎都係應該偏僻嘅，因為見到嗱後面都係啲樹啊，應該唔係啲。即係成日會到嘅地方。 佢係一個半山腰嘅地方啦，即係你去到山腳都仲要行少少上山，咁加上佢荒廢咗好多年嘅，咁我入到去都發覺哇，原來已經生曬樹咁樣。咁呢個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建築物啦，應該係類似一個係住宅嘅或住宅或者一啲起居室咁樣嘅地方嚟嘅。 冇錯，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喎。啊，呢、這個我真係覺得靚到不得了。 係啦，呢個地方真係好靚，我第一下入到去都真係話咗一聲， 即係好似成個皇宮。 係啊，咁原來咧呢個就係喺北海道嗰邊其中一個遊樂場嘅入邊嘅一個酒店。 但係佢係用咗西式嘅設計嘅嘢。係 啊，因為佢呢個遊樂場咧主要都係以西式嘅童話故事為主嘅。你見到呢一個建築物，其實佢外表睇咧係一個類似城堡咁樣嘅嘢。咁 咁佢呢一個係個酒店啦，係啊。咁佢呢一個係酒店入邊嘅其中一個 hall 啦。咁啊，原來我揾翻啲舊相咧，咁以前都好多人喺度擺唔同嘅宴會啊，譬如有人結婚啊，有啲人去演講啊，做唔同嘅活動咁樣嘅。咁所以睇落去，哇！呢個位真係好靚喎，好似西式嘅。係 啊，而家其實用得翻嘅喎，佢我見到佢好似都保留得好靚，因為啲柱你見到佢都幾完整啊。 係啊係啊， 仲有啲水晶燈啊， 水晶燈啊，或者天，其實佢天花咧，我睇翻佢以前嘅相咧，佢天花係畫咗一幅畫喺度。 嗯，我而家見到佢甩剝落咗啦。 係啦係啦， 同埋地下其實都 OK， 保留得好好 啊。係啊係啊，其實佢如果要翻新，應該都 唔 困難 嘅。係，同埋應該都好多人會去，因為個地方係即係幾靚。 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你當時去呢個地方要用咗幾多時間咧？ 其實呢個地方就不算用太多時間，因為它又不是一個深山入面，即我不用要行很耐山，基本上我揸車去到附近再行多我想15至20分鐘左右。 但 是 沒人喎，好像只得你去到啫喎。 這個地方就比較少人去的，即是它本身就雖然在巴厘島啦，但它不是一些窄房那麼大的城市，是一些比較偏遠的城市度。 咁你會唔會每次要做呢啲咁嘅即係蒐集資料同埋交通咧，都要諗好多嘢？因為點解咧？可能附近連民宿都未必有，因為呢啲地方冇諗住俾遊客嚟噶嘛。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啦，咁你就揾地方揾嘢食啊，揾住都困難噶喎。 其實就要 plan 好曬啦。譬如啊，呢個地方可能就近啲啦，你揸車可能都係半個鐘頭到。但係頭先我講過，有啲地方可能要過幾兩個鐘。 你仲要行上山咧？ 係，你可能仲要行上山， 咁 你仲要回程咧？ 係啊，仲要擺好架車，俾人整爛啲嘢。 係啊，咁所以就每一次我都計好曬啊，呢個地方大概要幾耐時間啦？會留低需要幾多時間啦？會唔會走嗰陣時會唔會？譬如你要落山的話，天黑就不是太好了。 但你好像很多張相都是好天啊，有沒有試過真的浪費了個行程，就是落雨大雨你去不到取消呢？ 我有試過去到落雨的，但是你說真的打風啊，甚至很大雨呢，就比較少。我記得我試過有一次是因為打風而去不到一個地方的，但是相對就比較少的，因為我通常都會盡量就找一些比較好一點的月份啦，即譬如你夏天六七月的多水份多雨的季節就盡量不好 了 或者你可能真的要撞彩，是我盡量選擇可能秋天冬天這些比較安全一點的時間去。 那我們下一張又看看了，哦，這個也很 好，這個就是剛才那個酒店的外觀， 很有那個 feel。 你看到它旁邊有前面有兩棟黃黃地色的樓，這個都是酒店來的，後一點其實是一些展覽廳，再後一點還有一個摩天輪，即其實它還有一個機動遊戲的遊樂場， 這裡還漂亮過香港迪士尼。 它的佔地我想比迪士尼大很多，因為你見它其實很多地方都生了樹，但以前都是遊樂場的一部分， 很厲害。好，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了，我真的看到摩天輪剛才那個東西。這 裡呢，這個就是一個醫院的手術室來的， 是的，看到那些的儀器， 是的是的，這個都在北海道那邊的，那為什麼專門拍這一張照片呢？其實它除了一個比較完整，你看它的手術燈啊，手術床啊，後面還有一些設備啊，有些不同的工具在這裡都有，另外呢，你看個地下其實好像有一陣水這樣的東西， 是的，沒錯， 但其實原來呢，我去的時候因為是冬天，所以地下那一陣其實是冰來的， 哦， 即是它地下本身真的有一陣水來的，但是冬天就結了冰， 咁 變成一個冰的地，即係好像你去溜冰嗰種地， 冇線咯。 它又不算好線，即係有少少線，但又不算好線咁樣咯，即係都就咁樣都可以行到上去。咁我發覺哇，這個地方幾得意喎！原來它本來一定是漏水才有咁嘅情況啦。咁佢漏水加埋嗰個天氣嘅問題，嚟到令到佢結咗冰啦。甚至佢有一啲工具，你見到地下嗰啲工具咧，都係黐咗喺啲冰入邊嘅，即係黐實咗喺度咁樣。 凝固咗同我。 係啊係啊， 幾有趣。好，咁下一張相咯，我哋睇下。啊，這個也很漂亮，其實 這個地方就又完全不同了，這個地方就在中國大陸那邊的，它原本是一個工廠的地方，它荒廢了很多年，我去的時候一入到這個地方就發覺，哇，它除了像工廠之外，它那些一枝枝的柱好像那些希臘那些神殿， 沒錯，是的， 咁加上咧，佢仲有一束光照咗嚟嗰個地方咧，哇！我覺得好似入咗一個神殿嘅廢墟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地方好得意，於是就影咗相。 都好整潔，同埋咧，你見到佢建築都係好唔錯嘅。 係啊係啊，佢建築都唔差嘅，同埋佢個即係個 shape 都幾靚。 係啦，咁啊好值得去影下。呢個中國邊一度地方嚟嘅？ 呢個係近住北京嗰邊嘅。 哦，係。 好，咁當時你北京嗰邊咧，而家其實好多你知北京都好多嘢發展嘅啦，佢冇理由空咗咁大地方一路長時間都係空丟咗，有冇傾過話誒啦？點樣發展呢度啊？點樣用咧？ 個發展嗰度咧，其實我上網再揾翻啲資料咧。都佢附近其實好多地方已經發展緊，雖然佢呢個地方咧都仲未有發展計劃，但我諗都唔會太遲啦，即係可能嚟緊可能一兩年佢都會拆咗，因為你諗都諗到一個工廠，佢就咁淨係睇呢個位已經咁大，佢仲有其他地方，咁佢佔地都唔細，咁佢可能遲啲都會拆咗佢變成其他工廠或者住宅咁樣嘅嘢。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喎。好，呢度都好。啊，好有型喎！呢個 咧同樣都係一個北京嘅其中一個另一個工廠嚟嘅。咁就係入到去呢個位咧，你見到佢哇好多機器喺度啦，即係仲留咗好多機器喺度啦。同埋咧咁啱咧就係天花板個位嗰一束光又係射咗落去， 型得不得了。 係啦，咁我覺得哇呢個位又係好得意。係佢唔係空曬，頭先嗰個你可能見到佢空置曬，剩翻啲一啲糧儲咁樣嘅嘢喺度。 但 呢個就仲有好多嘢， 有 好多機械嘅嘢啦，有佢以前生產嘅嘢嘅都留咗喺度。咁我覺得呢個地方亦都係幾得意，同埋你可以睇到以前 地方好大，工廠真係好大。 原來係咁樣嘅情況嘅，咁樣佢後邊你見到有啲字咧，其實係一啲標語嚟嘅，就話啊要小心嗰啲工業意外啊，因為啲機器可能你一個用得唔小心會夾咗你隻手去都唔出奇嘅喎。 冇錯， 咁原來就係以前啲工廠係咁樣。 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好啦，呢度咧就比較整潔啲啦。 係啦，這個比較整潔啦。你睇佢啊，籃球場啦，或者似係一個學校嘅其中一個科咁樣啦。咁呢個地方有咩咁特別咧？你可能淨係見到佢個地下冧咗咁樣。其實咧，呢個就係福島災區入邊其中一個學校。 咁呢個咧，你點樣保護自己咧？嗱，福島始終佢輻射都係犀利啦。雖然外國亦都有啲攝影師特登刻意走去拍，就想人提醒翻而家其實福島好似一個廢墟咁啦。咁你入去拍嗰時咧？有咩需要注意呢？佢俾唔俾你入去呢？ 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去嗰個年份啦，咁福島嗰個災區嗰邊咧，咁其實就分咗三個區域嘅。咁主要呢三個區域咧就係一定唔入得就係紅區啦，即係核電廠嗰邊啦。咁核電廠嗰邊紅區咧，你係要同政府申請咗先至可以入得去嘅。咁你可能以前之前都聽過有一個好出名嘅波蘭攝影師 啦，冇錯， 佢入咗影咗一大批相。咁佢就係你見到 佢 都著曬防護衣，啦。咁佢係正式申請咁樣入去啦。咁你見到同埋佢個年份早我好多。佢應該是災後，我記得好像是一年左右入去影咁佢仲影到好多嘢，就係保持翻災後嗰個情況。咁但係到我去嗰陣時咧，其實就已經分開咗啦。紅區當然唔入得啦，但係另外仲有個橙區同綠區咧。其實基本上普通人係可以入得去嘅，但係咧就唔可以過夜。咁因為咧普通人入去嘅意思可能就係佢梗係唔會覺得會有遊客嚟啦。其實我都上網揾個資料啦，佢到而家其實已經接近七年啦。之上的六年七年的時間是完全一個遊客都沒有的，那你想其實也很正常，不會有遊客去。 不是的，是有遊客的，不過就是那些是做研究的人的，是很少。 你說真的旅遊觀光 就不會選 擇，以他的記錄就完全沒有的。那到我們去的時候呢，這個就可以入到這個綠區和橙區，因為除了做研究的人不同國家的記者啦，還有一些在裡面工作的工人啦，也都是因為要方便他們去，也都可以入到去。 你當時去啦，你會有些都要剛才說你都要做一些措施，怎麼去做一些措施呢？ 我去之前其實咧都買了一個係探測輻射嘅儀器，咁當然又唔係可能人哋做研究嗰啲咁大座啦，起碼我要方便自己周圍行嘅，要比較輕便少少啦。咁啊買咗個咁樣嘅儀器咧，就每去到一個地方落車之前，其實都會 check 個輻射指數有幾高。 要太高你都唔適合。 係啦係啦，雖然佢入邊咧綠區同橙區嘅地方咧，其實佢政府都擺咗好多唔同嘅儀器喺度，係佢一路會 display 嗰個輻射指數去到幾高嘅。咁但係你可能諗，哇，真定假㗎咁樣？ 冇錯， 咁梗係自己有一個喺度最安全啦。同埋你可能就會諗，會唔會風向會令到嗰個輻射指數增加咗咧？可能啊咁啱核電廠嗰邊有風吹過嚟，咁高咗唔出奇。 係啊，冇錯。 所以你自己有一個喺身咧就最安全。咁我一落車就 check 一 check， 咦，正常喎。 你點樣揾到車咧？既然佢都唔想你入去嘅時候。 其實咧喺其實我就喺東京租車揸過去嘅，咁、但係後屘我揾翻原來喺福島市咧，福島市咧其實爭離好遠嘅，福島市就係而家係正常喺山區入邊嗰個福島市，因為佢核電廠嗰邊咧其實就喺海邊嘅、你會如果上網揾，你會揾到大紅町啦，即係大紅村啦，或者係商業村啦，呢啲就係比較近核電廠嗰邊，但係個距離大概你幻想有幾遠咧？我喺福島市即係、就是、我住嘅地方，揸車去到災區，其實要差不多個半鐘頭車，要行山路的咁樣，即係唔係高速可以去到，仲要行山路。 好啦，點解你要想影呢一輯嘅相片？當然有啲原因啦，因為你係一個冒險嚟噶嘛，呢、這個 係啊係啊，咁我去呢度影呢批相咧，其實就係想睇我嗰陣時係災後六年啦，五年幾啦。咁我就想啊，究竟因為呢啲自然，其實佢叫做自然災害，亦都有人為嘅災害喺度啦。咁災害出現嘅廢墟，其實係咪更加值得我哋去反思嗰個情況？你可能諗我哋香港可能有啲屋耐咗冇人住，或者佢移民咗就冇人住，空置咗。咁呢啲係比較好正常啦。但係你話因為一啲大型災害咧？在香港其實很少會見到，我就發覺這些其實很值得去記錄它。你記錄它你亦都反思我們需不需要核電這件 事， 這個是一個更加深層次的問題。但只是說這幅相，其實我看到這幅相這個場景，亦都是我之前看過那位荷蘭的攝影師佢拍咗唔同嘅位置，其實呢個都係佢其中一個影嘅位置嚟嘅。咁我都去揾翻呢個地方去睇下而家個情況係點啦。咁當然除咗呢個地方，我亦都影咗好多市內嘅地方啦，其他唔同嘅相咁樣。咁我其實都係想記錄翻而家福島嘅咩咩情況，係唔係外界所講嘅咁危險咧？抑或係再危險啲咧？咁呢啲可能你真係要親身去睇過先會知嘅。 好啦，咁啊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喎，好似都冇影，未影到你嗰啲地洞嗰啲嘢喎。 地洞那些就比較少，同埋嗰邊係香港嗰邊多。 咁但係講下都話，即係雖然呢啲我哋啱啱都會講，但地洞咧，你真係入去，你一定要驚佢有沼氣或者毒氣啊嘛。你點去防範嗰樣嘢咧？ 其實呢樣嘢咧就。初初我哋諗啦，就係、是、嗰、那個，譬如我哋去嗰個地洞，或者佢係房洞又好，佢係一啲礦場，即係啲荒廢咗嘅礦場都好啦。咁想要知道佢荒廢咗幾耐先。咁如果佢話啊，原來香港嘅一般，譬如房洞咁樣咧，其實每年都會有幾次有政府嘅人員入去做一啲維修檢查啊，睇下佢個房洞嘅結構會唔會有問題嘅。咁你會發覺啊，原來佢經常會有人入去咧，佢個空氣應該都唔會太差嘅，因為你知道可能沼氣呢啲嘢咧，就係你一個地方佢有幾年甚至十幾年空置了沒人用，亦都空氣不流通，它就會積了沼氣在這裡。於是呢這些地方會是什麼情況多呢？就可能真的會是礦場了。你都知道香港其實都很多不同的礦場， 有啊，就筲箕灣區都有啦， 是啦，筲箕灣有啦，你可能聽過晚山啊，或者大嶼山那邊都有啦。好像我們去這些礦場就會想啦，咦，沼氣是很危險的，你一入到去一吸了沼氣 暈了， 其實十秒左右你已經會暈，你暈了之後就基本上救不 回 來。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哇！呢啲好危險，即係揾命搏嘅喎。咁我哋就諗，如果我哋揾咗一個空氣檢測嘅儀器，譬如你吊住佢放咗佢先 ，check 一 check 入邊有冇？ 即係你一定放啲火燒一燒。 係啦， 佢如果爆炸咧，就即刻有沼氣咯。 係啦，係啦。咁當你放火，驚佢爆炸都會有危險啦。但係我哋放一個儀器落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嘅含氧量有幾高啦？會唔會有其他嘅有毒嘅氣體喺入邊啦？咁掹翻上嚟望一望，咦，安全喎，先至落去啦。唔安全嘅，咁梗係走人啦。 都係個問題，你話所謂安全，只不過係冇沼氣啫。但係下面有咩發生嘅嘢，你唔知噶嘛。 係啦，咁但係起碼我哋會 check 咗個空氣安唔安全先。咁起碼哦，個空氣原來係安全嘅，係流通嘅。咁我哋就再會落去睇下啦。咁落去睇下，其實我哋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安全設施啦。即係譬如如果佢唔係就咁開門可以入到去嘅，咁可能有啲地方要遊繩先落到去啦。因為可能佢荒廢咗好耐，佢正式個門口已經爛曬啦，樓梯亦都冇曬啦， 甚至可能你驚有啲水沖出嚟， 係啦係啦，亦都唔出奇嘅。咁於是我哋就會綁好曬繩啦，即係你好似見到睇戲人哋落一啲溶洞去探險咁一樣，類似咁嘅情況。咁我哋都做好曬所有安全措施啦。咁然後先至會落去咁樣，同埋會帶充足嘅照明系統啦，即係譬如你一支電筒，可能你怕它中途會壞會冇電，你要帶多兩支或者三支。 頭頂啊，箍住條腰啊，或者嗰啲嘢。 係啦係啦，呢啲其實照明又係好緊要，因為你入到去可能真係伸手不見 紙， 又有水，可能又會線咁樣，係啦，呢啲都係要小心 嘅。係，咁我哋下一張相頭先你繼續咧，係一個外國嘅相片，頭先都好靚嘅，呢個就即係舊嘅，好似屋村咁樣。 係啦係啦， 就喺外國嘅。 呢個都係外國嘅，呢個就係好出名啦，就係日本嘅軍艦島啦。你而家見到呢個建築物咧，其實就係日本。 本第一個鋼筋水泥的建築物，它就是一個宿舍來的。咁呢一個位咧就一般遊客基本上係入唔到去嘅。咁我嗰陣時就即係經過一啲少少朋友嘅幫助啦，咁咧就可以去到呢個地方啦。咁可以睇到原來呢、這個軍艦島呢個地方個原貌係點樣？因為佢而家就算佢而家入咗世圍都好啦，佢亦都保持翻以前嗰原貌喺度嘅。咁佢亦都諗緊點樣可以開放更加多嘅地方俾遊客入到去。但係你從呢張相你都睇到啦，哇！佢嗰個建築物我想它的結構是堅固的，但是它旁邊的窗口啊那些支柱也都融融爛爛，你隨時飛夠石頭下來真的不出奇， 是的，玻璃會斷下 來。於是他們也都想了很多方法啊，可不可以做一條隧道進去啊，或者怎樣鞏固而不影響它以前的樣子啊。所以你聽它入了世圍之後，其實一直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想令到開放更加多地方，但可能難度都比較高，可能不是一兩年做到的事。咁於是我哋入到去影到呢一批相就哇都覺得都幾珍貴下咁樣嘅，係。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相睇下咯喎。 嗱，咁呢一張相咧，其實就係軍艦島嘅另一邊。咁佢入邊咧，其實有大部分都係宿舍嚟嘅，因為以前曾經有幾千人喺度住啦。咁所以佢除咗一定要有寫字樓位之外咧，都要有大量嘅宿舍。呢度係其中一條宿舍同宿舍之間嘅行人路啦。你見到佢地下嗰度咧，其實咧好多啲木條咧飛咗出嚟。咁你喺度諗，我去嗰陣時係好天嚟嘅，即係藍天白雲嘅。但係你諗下，如果佢落雨翻工嘅日子咧， 佢應該會更加嘢跌多落嚟， 其實更加會危險啊！所以我哋入去嗰陣時候都要好小心啊。 好啦，咁我哋再睇下一張咯。好啦，呢個咧就教我哋點去影相嘅技巧啦，係咪咧？我哋講下啦。 咁我哋一般去到廢墟，你影相可能就心諗啊，會唔會同影風景嗰啲差唔多咧？咁其實某程度係差唔多啦，但係都有啲細節係唔同嘅。包括你去到啲廢墟啦，通常都係啲建築物啦，或者同建築有關嘅嘢啦。咁你就諗啊，影一個建築物，如果我就咁影咧？其實你係啦，第一就會好死板啦。第二你會發覺，如果嗰個建築物可能有三四層樓以上咁高咧，你影咗出嚟咧個形狀係有啲唔同，會變咗一個梯形咁樣嘅，斜斜地咁樣。但係嗰個建築物明明係直上直落噶嘛，咁於是咧呢個其實係一個攝影的問題嚟嘅，咁咧呢個攝影的問題咧就是你肉眼其實望到嗰個建築物咧，都係有一個錯覺，令到你會覺得佢係梯形嘅。咁喺攝影上邊咧，其實一種叫做移軸嘅方法，就係令到佢呢種梯形嘅情況咧拉翻 直， 變成一個正常嘅建築物咁樣。咁你而家見到呢張相就係呢、這個移軸前同埋移軸後嘅分別啦。 如果想學識呢啲嘢，就師大再揾你啦。咁啊，下一張又睇下其他啲相啦，仲有幾張係講啲技巧嘅。好啦，有陽光同埋冇陽光嘅 呢個就係另一個影廢墟比較重要嘅嘢嚟嘅。咁你可能諗啊，入到一個建築物入邊，佢可能即係啲窗啊嗰啲就生曬植物或者生曬咁樣啦。咁你話哦冇陽光喎，咁點樣可以影得靚咧？其實有時咧，你可能要睇一睇個方位啦。你睇到佢某一啲方位可能向南或者向東，你就大概知道佢原來佢日落或者日出嗰個時間係陽光係可以曬到入嚟嘅。好似呢張相咁樣啦，左手邊冇陽光咧，其實我就係晏晝去嘅，即係晏晝應該係兩三點打後。咁我發覺佢陽光已經照唔到入去啦，即係個方位已經唔同咗啦。咁於是咧，我嗰陣時就諗啦，咁佢個太陽嘅方位喺邊度？咁後屘諗下諗下，原來佢應該係朝頭早日出嘅光線會射到入嚟嘅。咁於是我第二次咧就一早去啦。 所以見到好昏黃，好靚 喎。係啦，你就見到陽光曬咗入嚟，個感覺完全唔同啦。嗰啲嘢好似全部突顯曬出嚟。係 啦，好靚個效果。好啦，下一張又睇下咯，仲有兩張相都係講下呢啲技巧嘅，睇下啦。呢、這個哇晚上好靚喎！呢、這個 係啦，呢一個咧就係夜晚啦。你去諗，我影廢墟通常都係朝頭早去啦。但其實我有少量嘅地方都係會夜晚去，好似呢一個飛機嘅殘骸，其實就喺冰島嘅。 哇！ 咁我去嗰時朝頭早去咗一次，於是我諗，咦夜晚如果加埋影星，會唔會更加特別咧？即係加埋一啲其他可能同影風景有關嘅元素，會更加特別。於是我夜晚再去一次。我夜晚再揸車入去嘅，係、我再揸車過去就發覺，咦原來嗰晚都幾好天喎、你見到個相嘅 係啊， 右邊都仲有啲星喺度嘅。咁另外就係話架飛機佢係殘骸嚟嘛，佢係如果你夜晚影，基本上係全黑噶嘛。咁我諗啊，擺兩支燈入去會唔會令佢光啲有啲特別嘅感覺咧？咁樣係啦。咁於是就係呢個就係結合咗普通影風景啦，再加埋影廢墟嘅方法啦。 好啦，咁跟住下一張，再一張咯喎。好啦， 嗱，呢一個咧，你就咁睇落去啊，好似一盞好大嘅水晶燈啦，咁側邊有啲光射埋嚟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地方咧，我入去嗰陣時咧，係全黑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戲院嚟嘅。 係， 你諗下戲院其實平時睇戲都係全黑噶啦。咁我入到去呢個地方係伸手不見五指咁黑嘅。咁於是咧，你可能就要諗啦，究竟我帶咗啲燈入去，去點樣打燈？其實變咗你喺廢墟入邊影相打燈，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元素嚟嘅。即係當佢完全冇光嗰陣時，咁於是我諗啊，如果我射落去嗰個水晶燈度。等佢啲水晶再反射翻啲光出嚟，咁個效果會唔會特別啲咧？咁樣，咁呢就係除咗你一般攝影之外，你仲要識少少打燈嘅方法啦。係， 咁啦，跟住後面啲相一路講一路講介紹咧，就係、是、如果當你去搞到 workshop 啦，工作坊我哋可以睇下其他啲相片嘅，就咧、是、你又點樣教啲人要注個禮儀啦？有啲咩嘅頭先你細節都有講到，有啲咩禮儀一定要大家要遵守咧？ 其實有幾樣嘢咧，一定要大家去遵守啦。第一咧就係、是、盡量唔好搞 出啲相。 盡量不要搞啲廢墟入邊嘅任何嘢，甚至不要攞走佢哋啦。因為過往都試過有人會攞走啲嘢啊，破壞啲嘢啊，咁樣都會有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你破壞咗，下次啲人就影唔翻咯。冇錯，咁樣。咁另一樣咧，就係我哋通常咧都唔會講嗰個地方喺邊嘅。其實點解有呢個原因呢？其實最主要就係唔係話啊，你自私你影曬就得啦咁樣。咁其實又唔係咁諗嘅。我哋咧會喺啲相入邊放一啲線索，等你慢慢去估。因為咧你都知即係聽我頭先咁講，會有啲人入去破壞，甚至我見過係有啲地方俾火燒咗嘅。 即係啲人走去住咁樣。 即係佢可能唔知入去住啊，定係有啲想啲攝影效果啊咁樣啦。你都可能聽過摩星嶺之前嘅人係啦放火咁樣都試過。咁於是我哋盡量唔講個地方喺邊，但係我哋喺相入邊會。留啲線索，咁我就會喺度諗啦。如果你花心思去解拆呢個地方喺邊，你會用好多時間 聯絡你咁樣攞多啲資料， 去攞呢啲資料。咁我諗你都唔係一個求其其會去破壞嘅人。咁於是咧，我哋個諗法就係話，如果你可以喺啲相入邊拆解到個地方。咁應該都唔係啲古靈精怪嘅人嚟嘅，咁你都可以去到咁樣咯，係啊，所以我就盡量唔講。 你咧就好緊要啦。如果頭先個 Facebook 我哋出翻你嗰個 link 咧，可以揾到你啦嚇。同你樣嘢出咗本書嘅，就《方形無痕》，你係講下呢本書啊？ 係，其實呢本書咧就係喺我16年。嗰陣時出嘅，咁嗰陣時出咧就係、是、最主要想講一啲同廢墟有關嘅嘢啦，一啲守則啦，一啲攝影方法啦，同埋介紹一下一啲香港其實原來都有好多廢墟嘅。咁你可能諗香港哇個城市發展得咁快，點會有廢墟啊？咁但係你喺呢本書入邊咧，其實就睇到啦。我分咗唔同嘅類型啦，即係包括學校啦。一些政府的不同的單位啦或者私人住宅啦甚至是一些工廠啦你會發覺原來這幾類的廢墟香港都是有的那你真的慢慢發掘一下香港不同的歷史之外你都可以見到這些廢墟跟香港歷史都是有關係 是那真的很多謝你來分享因為其實真的趕不及了講太多東西了那我們就上你的 Facebook 去聯絡你還有你間中都會講講座啦教怎樣攝影啦是很值得去學習還有我覺得很重要態度很重要就是說不要破壞不要貪得意玩入去，你要做足防御嘅措施啦，甚至尊重翻嗰啲物件。可能有啲物件嗰個意義好大嘅，甚至咧，可能你真係有啲人咧，我記得我知道咧，係會聯絡翻嗰個主人，要攞翻嗰啲嘢。 係啊，係啊，係。 都我都見過嘅。咁啊，今日好多謝你嚟。咁啊，阿星，我哋下次有機會咧，再有啲新嘅作品或者新嘅嘢咧，再同我哋分享，好冇？ 好，多謝你， okay, 多謝，同觀眾聽眾講再見啦。 好，再見，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